沉默，沉默。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今天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针对今年冬季天然气供应短缺导致的取暖问题，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我国正在天津、浙江等地通过不同油气企业之间资源互换，增加北方取暖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一到十一月，全社会用电量约5.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5%，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与上月相比，十一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分别下降0.1%和0.2%。著名画家齐白石作品《山水十二条屏》以9.315亿元人民币成交，成为目前拍卖成交最贵的中国艺术品。前世界足球先生、巴西球星卡卡宣布退役，结束16年的球员生涯。北京巨人时代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员工称，老板卷款跑路，公司员工已经数月未发工资。明年北京中考报名确认考生6.5万人，是近5年来人数最少的一年。故宫博物院将在昌平区明十三陵门户区设立故宫文创产业园和紫禁书院，并开展明代藏品展览合作。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冷空气，哦， 言承旭，我是真的很爱你。当年的 F4 除了在戏剧上有极佳的发展之外，在乐坛也备受瞩目。他们开口唱的第一次献给了新力唱片，唱片公司特别重金请到了刘天健、薛中明、黄怡、王志平、包小松五大天王制作人，分别针对四个人在剧中的人物性格，为他们量身定做了适合的歌曲，打造了不同的音乐曲风。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朱孝天的歌曲 Here We Are。 你眼眶红了，我心也碎了，好多真心你装看不见，把距离摊在面前，我不要再孤孤单单等着你，爱情习题反反复复啊。 Here we are, it's not a perfect world, 挥别了爱情要远走高飞。 Here we are, it's not a perfect world, 让伤痕坦白就不会痛彻心扉。 Hey, yeah, yeah. 我不说你也会懂的，我为何走了，让你自己学着勇敢，也要学着坚强，我不要再孤孤单单等着你，爱情习题反反复复啊。 Here we are, it's not a perfect world, 挥别了爱情要远走高飞。 Here we are, it's not a perfect world, 让伤痕坦白就不会痛彻心扉，痛彻心扉。 Hey, here we are, it's not a perfect world, 挥别了爱情要远走高飞。Here we are, it's not a perfect world, 让伤痕坦白就不会痛彻心扉。Hey, na na na, na na na,

全感，你让我多么难堪，却还是一样把我入伤。像风啊一样，越想你就越心伤，我多么爱你，却难逃你的魔掌。像风啊一样，你缺少安全感，你让我多么难堪，却还是一样把我伤。 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眼。 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做。 白昼之后的夜晚，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北京 FM 九六九，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蒙特泉源自1681，采用内蒙古高原百年深井温泉水和多种纯粮蜜酿而成，百年传承纯粮食酿造，只为您心中的一口好酒。 VIP 品酒专线18801088890 18801088890。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要游玩上游玩，微信公众号北京游玩大全，游玩大全，全北京最有料的玩乐攻略，吃喝控的天堂，爱玩族的灯塔，关注他，关注他，没错，准没错。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小时候的北京是大碗茶里的闲散时光，是街巷间深处的声声叫卖，是空气中的香气和舌尖上的味道，是收音机里传来的娓娓唱腔。现在的北京有一个声音在上空循环，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华人地区最受欢迎台湾女歌手孟庭苇，作为华语金曲奖30年殿堂级歌手代表人物，其经典作品《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经久不衰，传唱至今。96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情歌天后孟庭苇。这位活动明星零距离969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我是佳媛，

的时候，什么比爱更赤裸裸？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在企业组织的发展过程当中，人力资源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可以说自打企业诞生之初呢，就有各种人力资源的问题冒出来。企业发展的越快，无序化的问题可能就越多，而数据化则是创业者对抗无序化的最佳实践。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企业就是让管理有温度、让人事管理工作有序化的一家企业，他们是新人新事。 经典九六九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人新事的 CEO 常兴龙，很高兴来到九六九老板说。新任新事是一个基于互联网技术然后去开发了一套人力资源的 SaaS 系统，企业的话呢可以用这套系统呢去管理它的员工，从员工的招聘管理开始一直到离职为止，中间的这个转岗调薪啊、薪酬体系以及社保公积金，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系统来进行实现。 人力资源对于企业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当企业开始认识到人才是企业核心的时候，人力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必要的资源，影响着企业的发展。而对于企业或者是管理者来说，如何提高人力的效率，降低管理的成本，也成为了一个待解的难题。而如何帮助企业在降低成本的过程当中提高管理的效率呢？这也是新人新事一直在帮助企业所解决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考勤这件事情，我们拿这个互联网这个客户来讲吧，互联网客户是比较随意的，你会发现他就是弹性工作制。我们要求呢，比如说十点上班，基本上大家可能就十点晃晃悠悠才到啊，十点半呢可能喝杯咖啡，然后看看新闻，上午其实不干什么事，那下午开始开会讨论，晚上这个加班。那么其实在创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希望这些人或者这些员工的话能更早到一些，因为早上的这些时间它其实是相对还是很宝贵的。那么如果按照传统的管理思路，我们应该出一条规章制度，就是你九点半必须得上班啊，因为劳动法在这里管着呢，所以呢你五点半呢就得让人下班。你会发现在新的职场力量里边，他对这种管束啊，他其实是内心是比较抵触的。那我们怎么来做呢？其实在这里边就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机制啊，打造这个有温度的环境怎么来搞呢？我们就把最早到的这些同学啊，可能选其中的1%或者2%，然后呢通过软件的话呢给贴到他那个我们叫展板区，就是我们这个 APP 的主界面上。那这时候呢你会发现自然有一些同学他就会羡慕这些早到的，因为大家在积极的在点赞，一旦被激励过的这些人，他在未来的一个月内都不会出现这个迟到的现象，他觉得自己是榜样。那么接下来的点赞的这些人呢，似乎也在想在这个上面，然后我们再能不能向他看齐。那如果这班30%的人在不断的去抢这个位置的话，那接下来就平常的这些40%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会受到一个正向的这么一个鼓励啊，整体的平均的早来的时间就会提前。 作为新人新事的 CEO 常兴龙先生，在创业之前就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不仅在百度拥有高职位高薪水，事业上也有非常不错的成绩。而之所以放弃这么有前景的工作选择了创业，他的内心也有自己的坚持。 整个的话，一个是我在这个我自己的理想，另外一个的话是我这个在有一段时间的这一块的积累啊，整体来讲呢，就是再加上我的经验也在这个 2B， 那么所以呢整体下来呢，我觉得就人力资源这件事情也是我感兴趣的，最终互联网这个技术跟产品的话又是我熟悉的啊，那最终呢我就想就是能不能用我比较熟悉的啊产品跟技术的这些手段啊，去在我感兴趣的人力资源上面去做一些有作为的事情，帮到很多的中小企业在管理过程中使他们的企业能更蓬勃的发展。有这样的一个初心跟一个动力的话，我觉得无论多苦或者是在初期的时候确实有些落差啊，甚至一开始的名片都是我自己来设计自己来打印啊，各种这个 这个场合也是我自己然后亲力亲为的然后去做，那一直到目前现在我们大家已经就是整个企业已经初具规模。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过程其实虽然很苦，但也是很享受的。 常兴龙先生一直深入的了解 2B 的项目，也一直想要做一些改变，脑海当中呢就会不断的冒出新的想法和灵感，这些想法不仅只是空想。在我看来，常兴龙先生是一个行动派的人，因为他觉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因为任何一个事儿，它其实都是有机会的窗口的。就这件事情，如果你现在不做，你再去做的情况下，可能已经是时过境迁，不再是当时的那个竞争格局了。那所以呢，就是对，尤其对企业来讲，或者说大家去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内部鼓励的就 now never 啊，你如果现在不做，可能永远就没有机会了。那如果你想清楚的话，就立刻去做好了。 在寂寞漫长的创业之旅当中，肯定会遇到挫折，但只要你找到新的方向，摩擦出不同的火花，相信你也会越走越好。九六九老板说，一起聆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不管你是企业家、创业者还是社会精英，如果你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为你的企业宣传，为自己代言，或者说想要冠名九六九老板说，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九六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山下都市灯光，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球是乐园，要用心去游览，这种说法。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风加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还是无限可能的飞翔。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 一直想跟你说，要请你一起吃晚饭，这些日子看着你追着自己的梦想快乐专心的那个样子，我想我们的梦一样的频率，不是？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球是乐园，要用心去游览，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梦加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爱是无限可能的飞翔。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我想让你分享。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们提倡开车不看手机，吃饭不看手机，出游不看手机，多一些时间陪陪家人。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每年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这个季节来这里感受极地风光和湿地冬韵。你也可以行走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上，或踏雪寻鹤，或围海迷宫，在一望无垠的滨海面上穿越10000年海上冰排，还有钓鱼钓蟹，在披金戴银的围海中沐浴冬日暖阳，泡温泉品美食。这个冬天来红海滩体验震撼人心的冬日奇景。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四 S 店维修，四 S 店保养，乐车帮，乐车帮 APP 打折省钱，打折省钱，乐车帮，乐车帮 APP。 80大汽车品牌，4000家四 S 店，68折保养，下载乐车帮 APP。 大家好，我是魏晨。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 大家好，我是陈晓。 我是王蓉。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碧婷。 我是王迅。 大家好，我是程琳。 大家好，我们是 苏打绿。 我是周传雄。 大家好，我是罗中旭。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9， 和我一起来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 969精英爱听榜。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 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了指导文件，规范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根据新规，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可申请自动驾驶车辆临时上路行驶。西城区于本月初启动了12处直管公房类文物腾退项目，2020年底前，西城区范围内47处直管公房类文物将完成修缮，并全部向社会开放。 门头沟区教育系统事业单位面向2018年应届毕业生和社会人员第一次公开招聘，共75个岗位，拟招聘工作人员128人。石景山区在开展疏解整治的同时，通过一系列措施新增停车位10151个，缓解了居民的停车难问题。从北京顺义市政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获悉，该公司正在积极启动升级更换智能运船燃气表工程。2017年1月至11月，京城房地产贷款增速继续回落，延续了今年以来楼市信贷低位运行的势头。截至目前，共有19家投身共享经济的企业宣告倒闭或终止服务。据悉，北京市计划成立6家眼科专科医联体，以301医院为核心的医联体是首家启动的眼科医联体。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值得是郑秀文的经典代表作品，这首歌曲发行于1996年，时至今日这首歌已经有21年的历史了。有些歌曲经过时间的磨练会逐渐被人忘记，而有些歌曲却因为时间变得愈加经典。这首歌的前奏有一些怪异，甚至可以用诡异来形容，有一种朦胧诡谲的美感。郑秀文的声音带有一点回音，仿佛在一个空旷的房间内进行演绎，复古的旋律听起来有一种昏暗怀旧的感觉。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永邦，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什么都值得，爱上了。

因为青春除了谁改变我。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2017年即将走进尾声，包括我自己在内，相信很多车主在这个时候开车都会有些提心吊胆，想着临近年关了，别把自己的车给剐蹭了，别多出一些没必要出现的违章。万一出点什么纰漏，影响开车回家的行程，就算是得不偿失了。毕竟修车处理违章真的是很耽误时间。年底用车频繁，手机互联网众多平台也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帮助车主解决问题。很多人平时处理违章都会用到车轮查违章这款 APP， 而他们这一次更是搞了一个大的第二届车轮车主狂欢节。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购物有狂欢节，作为车主也有了。车轮媒体中心总经理赵凯做客969告诉我，车轮想为车主做的更多。 我首先从本身一个企业来讲，我们本来就应该去给这些车主提供更有价值更好的服务，这首先是一个第一个初心和初衷。那第二个，就像刚才你说的，其实大家就是全年也会看到很多节日，但对于车主来讲好像没有这么一个节日啊。所以我们也是想，就是说从车轮的这个使命上来讲，让有车生活更美好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车轮的这种努力啊，我们去年也办了，今年也办了，我们肯定会持续办下去啊。没准哪一天这个影响力和规模它真正已经很大，很有影响力，那就成为一个车主的一个狂欢节啊。我们本来这个初心也是想往这个方向去走，就是为了能够在那一段时间给到车主们更多更好的服务或者优惠的这种活动啊，就很简单。 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是迅速的，在日前举办的 EO 创新者年会暨第三届创新奖颁奖盛典上，车轮公司作为汽车服务领域的领头羊，荣获了2017年度汽车产业创新奖。如果让我说为什么一直在使用车轮互联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不断的扩展业务范围，解决各类车生活的问题，以及提供了各种优质的汽车服务吧。 因为车轮是2012年成立的，然后我们最早那个产品叫车轮查违章啊，可能有一些那车友们都知道，就是那个小警察的那个 logo 的那个形象。目前我们就是车轮查违章是国内就是用户覆盖量在违章这个领域最大的一个产品，接近差不多有2亿的一个用户吧。然后呢，其实帮用户解决问题呢，就是听大家听这个名字，第一个肯定就是查违章，对吧？那除了查违章以外呢，像用车当中的一些就围绕着违章以外衍生的，像那种车务代办呀。像这个车的用品的一些选购啊，包括新车、二手车，还有一些这个油卡的充值、保养，就是反正围绕着用车相关的一些服务，我们现在车轮查违章上面都给大家来提供。 12月20号到12月26号火爆开启的车轮车主节，因为内容涵盖太丰富，我相信这一次的车轮车主节会满足你太多的汽车服务需求。 去年我们只是试探性的做了一下，像车轮查违章，还有这个车轮驾卡通，包括车轮社区这几个我们自己的产品上，就相当于是在端内做了这个活动。去年有将近差不多200万的用户参加了我们整个这个车主节的活动，那所以我们也想继续 就像刚才说的，坚持做下去呢，今年我们也是就联合了更多的这个第三方的友商，所以今年整个来讲，从参与的用户的量，包括友商的量，以及我们整体媒体合作的量来讲，都比去年要大很多。平台上一直都接了很多第三方的这个平台，然后这次其实除了线上，我们在线下包括一些城市的一些点儿，也都是有车轮这个品牌合作的一些线下的店。我们也是这次通过这种互动的活动的话，我们基本上也是前三名预约的用户都可以享受一个1000多块钱的这么一个德国的套装喇叭。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线下也做了很多的布点啊，就是不光是线上，我们发各种优惠券啊、代金券啊，包括一些直接购买的券啊，这些东西其实在线今年也是往线下去延伸。 车轮互联知道年底车主需要哪些服务，可有些车主可能自己却并不太清楚，赵凯也给出了温馨提示。 一个就是这个扣分的周期和驾照的补换，反正这是一个到年底是一个时间点，很多人可能是这个驾照的这个扣分周期呢，实际上是你领驾照那天开始，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是从1月1号开始啊，有些车主会有这个误会。第二个就是年检的这个问题，年检有效期其实大家也要注意，就是小型车是六年内每两年检一次，然后超过六年的是每年检一次，然后超过15年的是每6个月检一次。还有一个就是车辆的召回的问题，然后其实这段时间这个车辆召回还事儿还挺多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中国汽车召回网或者是车轮违章查询的公众号在这个车主服务里面输入车辆的 VIN 码，然后进行查询。 移动互联网改变车主生活升级，而车轮的服务也会帮您化麻烦为简单。2017年的最后时间，参与第二届车轮车主节，不留任何违章跨年，做一个文明车主吧。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赏花季节出去走走，旅行的心情很轻松，春天过完忧伤背后留下什么，时常看见当时的我，有些决定不加思索，不断坚持辛苦，不知为什么。粉色樱花忽然间迎着风，吹起了年少的轻狂，潇洒的放纵，回忆飘如雪，慢慢的遥远的乡愁。我曾深深爱过的白雪般的你，在那座城市谁的情，淡淡想起，不管过去。是为了逃脱，拖着疲惫辛苦，不与人联络。粉色樱花忽然间迎着风，吹起了年少的轻狂，潇洒的放纵，回忆飘如雪，

相逢，人世间悲欢聚散，一页页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夏秋是一度的苦寒，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沉浸轻叹。撒哈拉满天狂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长城万里相逢，人世间悲欢聚散，一页页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撒哈拉满天狂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谁与争锋，长城万里相逢，人世间悲欢聚散，一页页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 白色恋人是游鸿明演唱的一首歌曲，述说了一段凄美的早恋悲剧。歌曲由林立南作词，游鸿明作曲，于2006年发行，收录在专辑《诗人的眼泪》当中。这首歌曲走的是世界乐的路线，贯穿了中外古今的历程，大气磅礴，非常豪迈。前面描述的是景色很精致，给人一种清新冷艳的感觉，表达的呢是一种凄美的爱情故事。今年969都市夜归人黎君，永远永远。 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很坚强，原来和你一样害怕着孤单。没有你的夜晚，星星和我一样彷徨，挂在天上忽明又忽暗。不知不觉窗外的天已变亮，原来新的时间越来越长。没有你的异乡，只有冷风陪我流浪，我怕我的思念游不过这片海洋。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是太昂贵的誓言，我握不住也看不见，最后随着浪涛消失不见。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你爱过我就已足够，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欠，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

这里 baby oh yeah 一直在爱你 oh oh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在网络上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句话，如果一辈子只能去一个地方的话，那就去大理吧。因为大理实在是太美了，美翻了天，美得令人窒息。不仅仅是普通人觉得大理很美，还有不少的歌手为大理写过歌，比如《心花怒放》的插曲就是歌手郝云的《去大理》，还有著名摇滚歌手许巍也为大理写过一首歌《温暖》。大理位于云南的西部，是一个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大理的面积近2000平方公里，山地面积占据了70%，有老君山、点苍山、哀牢山等等。流经的河流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红河等大小的河流160多条。自古以来，大理还是通往东南亚的交通要塞，位置得天独厚。大理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早在4000多年前呢，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武汉帝的时候在大理设县，并开辟了南方丝路，以至于大理成为了中国通往印度的必经之路。再往后的朝代中，大理都是当时云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文化底蕴浓厚。如今的大理是云南省的旅游重镇，洱海无疑是大理最著名的景点，每天前来游览的人络绎不绝。洱海南北长度42千米，湖岸线长达了117公里，因此形状类似于人的耳朵，于是乎得名洱海。洱海的平均水深为10.5米，非常的清澈，就好像一块玉一样令人心醉。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这就是大理非常著名的四绝风花雪月。如果你有机会，一定要把这四处景点都尽收眼底，才会不虚此行。大理还有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方，以白族人口最多，其他的民族有傣族、苗族、回族、壮族，数十个民族千百年居住在这里，为这里的文化传承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很多传统节目也都深深地体现了这片土地上的民族风，绕三陵、三月街、石宝山对歌会、耍海会等等。还是那句话，一生只能去一个地方的话，一定要去大理。来到这里，秀丽的风光、淳朴的人情所打动，让您在饱尝历史和大自然恩赐的眼福的同时呢，还能感受到极具民族特色的人间温暖。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学会忍耐，一个人我应该

就快没完没了。你对我的好都来不及回报，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去换每一个天黑的拥抱。我明知道你走得太大，还要为你帮他买对车票，有谁知道我的身份颠倒，至少值得你背着我投降。 中国式的父母大多是不善于表达的，可能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嘴里说过我爱你，却从小到大用行动偷偷爱了你一辈子。长大后我们才知道，世界上最温情的谎言就是爸爸妈妈所说的我不爱吃，我不饿。 找到了话题，找不到火。

次用力，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渣你的心。打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深情幽深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听好的音乐吗？现在是晚上10点钟，我是赵薇。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